今天的歌舞剧场和你分享的是威尔第的歌剧《茶花女》以及亚当的芭蕾舞剧《四魔鬼》当中的精彩选曲。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继续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古典音乐有限频道下面的精彩节目。 Thank you. Thank you.